与会代表向北京曲协第四届主席李金斗先生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叫好声。 我得站起来，我的任务就到此结束了。 李金斗先生对于曲艺事业所做的工作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与会代表的长时间热烈掌声也说明了这一点。新任北京曲协主席李伟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名家，下面我们也请您欣赏李伟健和武斌合说的相声《标语趣谈》。 今天我们这个剧场是高朋满座啊， 没错，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是 因为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嘛。 对啊， 作为我们相声演员也要不断的研究语言， 这是我们的功课。 像什么歇后语，省略语，流行语， 对， 都得研究。 是，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流行语研究的多吗？ 知道一些。 知道一些、 对对对。 那我问你几样啊？ 随便问呢。 你说说，流行语里边这个好看的女孩怎么说？ 那掌嘴就来呀！漂亮姐儿、漂亮妞都这么说。 不是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是流行语，不是流氓语。你这都是胡同里的小流氓啊！嘿，漂亮姐儿来了，漂亮妞儿哎！不行，没听明白。 那应该怎么说？ 流行语啊？那应该是靓妹。 靓妹， 长得再有一点人缘的， 那叫 甜妞。再问问你， 什么 好看的男孩怎么说？ 那就不知道了。 记住了啊， 叫什么呀？ 那叫帅哥。长得再有一点个性的， 那叫 酷。帅呆酷毙，靓妹甜妞。 你说这，我想起一词儿来 啊， 我知道一猛男，我知道这个。流星雨。 别胡说八道啊，这么大一个场合你这不是现眼吗？你 怎么了？这流星雨啊， 猛男跟着都不挨着，知道吗？ 怎么不挨着呀？ 在这说猛男你也够不上，我还差不多。 你算猛大伙的啊。 怎么样这些词儿？ 这都知道。 又知道了。 你玩 儿。那我再问问你， 随便问， 你说说丑女怎么说？ 丑女 啊， 流星雨。 对呀、 这我不知道， 一看就不经常上网。 那叫什么呀？ 恐龙。 恐龙？ 你说谁编的词儿啊？ 啊， 挺好，一女孩长得跟恐龙似的，那你多丑啊！那 是够寒碜的。 丑男怎么说呀？ 那更不知道了。 青蛙？ 好嘛，俩动物。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我还真是头回听说。 胡说！ 真的？ 你们街坊住着一对日本留学生，见着你们两口子不老说吗？ 说什么呀？ 孔令奇吧。 我等会儿，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都不懂啊！ 我不懂日语啊！ 恐龙青蛙 怎么回事？ 说你两口子一个恐龙一个青蛙。 回来我揍你！我告诉你，今儿我媳妇来了，我告诉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这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了。 哪一句啊？ 不是一家人呐，他不进一家门。 你没完了是不是？干嘛呢？别逗啊！ 甭管怎么说，你这个研究的工作做得不太好。 那比你差。 哎，比我你差远了。 哟呵， 你像最近我正在做一项研究，觉得特别有意思。 研究什么了又？ 标语。 标语， 也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发现中国人对这个标语是情有独钟。 是吗？ 远了不提，你就说咱们马路上跑这些私家车， 私人轿车， 那标语贴的 啊， 五花八门的。 能给举个例子吗？ 这不是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见一个人车后的贴着这么几个字， 写的什么呀？ 大龄女司机，请多关照。看完了之后，让人动恻隐之心。 是吗？ 首先是大龄，岁数大。又是一女司机，还是一女同志，多需要人照顾。 哎，你这么一说，给我提个醒 啊！ 上回我看一大婶开一车，后边写几个字也好玩。 怎么写的？ 您就当我是红灯儿。 反正看见他，你得踩刹车。 离远点。 还有一种自嘲型的标语，写的也好玩。 自嘲型的？ 哎， 怎么写的？ 超级面瓜闪亮登场。 好嘛，面瓜就完了吧，还是超级的。哎，我也想起一条来 啊， 也是个女的开的啊，后边写的是。别吻我，我怕羞。修车那修，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完了之后能吓一身鸡皮疙瘩， 吓唬人呢。写的什么呀？ 女司机 哦， 加磨合加头一次等于女魔头 啊，魔鬼的头啊，这是会吓唬人的。 更有甚者，弄副对联贴到后头了。 对联？ 哎， 上联写的什么呀？ 上联是一档以上不会挂。 下联呢？ 油门刹车分不清。 哎呦，哎，有横批吗？ 催我跟你急。 好嘛。 其实好的交通标语随处可见， 是吧？ 你像什么高高兴兴上班去， 哎， 平平安安回家来， 这多好！ 反映奥运的也有啊。 什么？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对，经评选出来的。 你发现了没有？ 嗯嗯。 一条好的标语，它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哦。 而且能够发人深省。 哎，而且这个语句一定要短小精炼。 不好的标语就不行了， 是吗？ 词不达意 啊、 嗯，让人看完了以后是哭笑不得。 有这样的标语吗？ 太有了。 你说说。 这不是前两天我坐火车出差， 嗯、 一路上注意了一下标语、 啊， 那真是大开眼界。 你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吗？ 大家伙都知道， 嗯， 计划生育是咱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对， 很多地方就围绕着宣传计划生育， 嗯， 那标语贴的是铺天盖地的。 能给说两条吗？ 有的地方写 写的什么？ 农村想不穷， 嗯， 少生孩子多种树 啊、 嗯；农村想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哎， 你说这生孩子跟养猪有什么关系？ 养猪不占指标吗？ 是这么理解吗？ 哎，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的更直接， 写的什么？ 结贫穷的渣， 嗯， 上致富的环儿。 呀， 你说这词儿都谁琢磨出来的？ 北大教授也没这能耐，我告诉你。哎呀，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 什么？ 一人结扎， 嗯， 全家光荣。 啊，这没什么错误啊。 怎么没错误啊？ 这怎么了？ 结扎属于个人隐私啊。 哦， 哪有做完手术在自己家门口放炮着呢？ 嗯， 骑大马带红花，逢人就喊。 喊什么呀？ 俺结扎的，上俺们家喝喜酒去吧。 嗨、哎，这不神经病吗？这不是。 还有的那个标语一听就是吓唬人， 又吓唬人。 哎， 写的什么呀？ 一人超生 啊， 全村结扎。 哎呦，株连九族啊。 最狠的是后边这条， 写的是 一胎生 啊， 二胎扎 啊， 三胎四胎呱呱呱， 好嘛，对了，写信的嘿，哎， 这都是反映计划生育的。 还有其他方面的没有？ 有啊， 你再说说。 有一条写的是， 嗯， 今天你睡了吗？ 睡了吗？ 税务的税， 哦，交税那税。 你说这词谁听得明白？ 哦，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 什么？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这没错。 怎么没错啊？ 嗯，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是啊， 和平抗税就不非法了。 绕着人玩的啊、哦！ 不符合逻辑的多的是。 还有什么呀？ 放火烧山 啊， 牢底坐穿， 这辈子甭想出来了。 横卧铁轨， 嗯， 不死也要负法律责任。 是啊， 光揽梧桐 啊， 偷也没用。 好吧，还挺客气。 严禁触摸电线 啊！ 五万伏高压 哦， 一触即死，违者必究。他都死了，你还揪他干什么呀？ 连死人都不放过呀！ 还有的那个墙上写， 嗯， 投案自首是犯罪。 这话可不对啊！ 别着急， 嗯， 拐过弯来您再瞧。 什么？ 分子的唯一选择。 哎，对，这标语还在拐弯的呢，嘿。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不明白。 写的是 牛皮癣500米， 这得多大块牛皮癣啊！这个 最可乐的是后边这两条。 第一条写的是 保护野生动物、 啊、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怎么把自己归了野生动物了？ 您说算哪科的？ 第二条也好玩啊， 写的是 垃圾分类、 啊、 从我做起。你说我算什么垃圾？ 哎，你要算也就算人渣，我告诉你， 你才人渣呢。 嗯， 你还别说、 啊、 你们家门口写那条标语写的不错。 我们家门口？ 对， 写的什么呀？ 院内有种猪，欢迎光临。 去你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伟健、武斌和说的相声《标语趣谈》。今天我们也为您介绍上周刚刚闭幕的北京曲艺家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的相关情况。为期三天的会议，150多位北京曲艺家和老艺术家汇聚一堂，认真地审议了9年来北京曲协的工作，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大会选举产生了53位理事，并选举产生了11位主席团成员，组成了新一届的领导机构。前面呢，我们也已经听到了大会闭幕式的实况。空中笑林栏目也第一时间采访了新任北京曲协主席李伟健。 首先祝贺您啊！ 谢谢。肩上的担子是更重了啊，这实际上是所有的代表对我们的一种信任，这种信任对于我们来说是前行的动力，也是我们做好工作更有主心骨。其实曲协的工作，我们通过几次的分组讨论，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对曲艺工作的那种期望还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曲艺的传承，曲艺的新的探索，曲艺的抢救工程啊，包括曲艺人才的培养，曲艺的国际化交流，还包括我们曲艺品牌的提升，那么方方面面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是我们一定得梳理出来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要深化曲艺的改革。因为改革开放40年，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日子过好了，那么一个艺术也需要传承，特别是古老的艺术需要好好的认真的传承，那么同时也需要改革和发展。改革发展也是我们让一门艺术能够走得越远，走得越长久的一种最好的办法。因此我们这一届主席团呢，应该说比往届的主席团的年龄都偏小，我们可能锐意进取的精神可能会更强一些，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忘记曲艺的根和曲艺的本，和老艺术家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艺术财富，把这些财富用好，把改革真正的做到位，让曲艺真正沿着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方向去发展，才是我们这届主席团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好，听完了对新任北京曲协主席李伟健的采访，下面我们再请您欣赏一段李伟健、武斌合说的咨询热线。 观众朋友们，我先做个揖，给大伙儿拜年了。 跟他不一样，我给您敬个礼，也给大伙儿拜年了。 我给您鞠个躬， 我给您磕个头， 磕 啊， 不磕都不成。说到这儿了啊，磕。我这慢慢磕一个啊，来吧，磕头。 不来这套，磕就磕。 来， 李伟健给您磕头。 来， 过年好，过年好。 你起哄是吧？有这么磕头的吗？ 应该怎么磕呀？ 冲前磕。 往前我可磕不了。 为什么呀？ 颈椎不好。 上医院看去。 去医院太麻烦。 那怎么办呢？ 我就打了一个咨询热线。 哎，这倒是方便。 方便。 嗯， 我跟这总机耽误了有2多钟头了，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你也够笨的，这事换我，嘿，10分钟把它搞定了。 吹牛。 咱们可以试试啊。 当当当当，里根当当，里根当。 这怎么回事？ 电话通了。 哦，这是这等候音呢、 哎、 我还以为唱戏的来了呢。 你好。 嗯， 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说的真清楚，拨零。 你好，英语服务请 A1， 日语服务请 A2，葡萄牙语请问3，印第安语请问4，土著语请问5，鸟语请问6。 鸟语。 波斯语请问7。 嗨，我说啊，我说汉语。 汉语服务请问8。 你说8不就完了吗？ 你好，这里是汉语服务。 好。 上海话请问1，重庆话请问2，河南话请问3。 怎么还有方言呢？ 这是为满足全国各地的咨询者。 哦，想的还挺周到。哎，我说普通话。 普通话请问8。 哦，也是8。 普通话请问8。 按8了。 普通话请问8。普通话请问8。 怎么光说这一句啊？ 对不起，电脑出现故障，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嘿，好嘛，还得返回去。 当当当当，里根当当，里根当。 这唱戏的还没走的啊。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甭查号了，我直接摁8。 你好，这里是汉语服务。 我还摁8。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我接着摁8。 你好，这里是神经科。 哎，啊，怎么转神经科去了？ 分裂症请问1，抑郁症请问2， 哎呦， 痴呆症请问3。 喂，我不要神经科。 谁让你乱问？ 我找专家。 专家咨询请问9。 赶紧摁9。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真不容易啊。 亲爱的朋友， 哎， 你曾为身体胖而苦恼过吗？你曾为缺少骄人的身材而担忧过吗？ 嗯， 我们独家研制开发生产的一喝就瘦减肥茶将给您带来福音。 这电话里还有广告呢，嘿。 本产品采用8道大黄、蓖麻油等珍贵药材精制而成， 全是泻肚的啊！